子龙手办限量发售。那这次展览呢，会从8月3号一直持续到10月7号。那守护正义的圣斗士星矢终于来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到朝阳大悦城来感受这场爱和正能量的召唤。关注漫游嗨翻天，可以获得主题展的免费门票。 哎啊，大家多多关注，因为圣斗士星矢也是充满我们童年一个美好的回忆啊。 是是，这儿也有这个门票给大家看一下 啊， 这门票也做得非常的炫酷，大家可以看到你们的女神雅典娜就在这边。 守护雅典娜啊， 是我们的目标就是守护雅典娜， 守护雅典娜。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可以去朝阳大悦城来关注一下这次的展览。 没错，还是很不错的啊。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啊，同样也是一位美女。 是， 先跟大家这怎么介绍，先不卖关子了吧，直接先介绍出来啊，就是咱们的紫琳。 欢迎紫琳。 没问题，你直接说就行。 来给大家打招呼 啊！大家好，大家好。 啊，紫琳，你看过《圣斗士星矢》吗？ 没有。 啊，你没看过这《圣斗士星矢》？ 哎，其实这还真不怪紫琳，我其实之前看的也很少，我会觉得这种 特别硬 派的热血，好像跟我们小时候 天马流星拳这种，我都没听说过吗？ 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小公举，你知道吗？看的都是《美少女战士》这类的作品。 你们都看过那叶里夫假面那种是吧？ 是是是，哇，许可居然知道叶里夫假面，看也没少 看、那个、对啊，我觉得当时用扑克牌做武器非常帅，你知道吗？ 不是玫瑰花吗？那个用扑克牌的是怪盗基德，好不好？虽然他们两个长得很像。喂喂喂， 对对对，这两个也是很容易斗混啊。 是的， 对对对，怪盗基德啊。但是说实话，就是说圣斗士星矢这个动画片我觉得还是很有童年的。 嗯 啊，而且我觉得大家多多支持，包括我们其实在之前暑期有很多的漫展，其实也是在北京，我觉得大家要也是去多多支持这二次元的文化产业， 对， 能让它茁壮的成长。 哎，其实暑假如果赶不上的话，我们这个下一个假期，比如说十一假期，北京各地也会有大大小小漫展，大家可以去参加一下。 嗯 啊，那我们这个节目呢，漫游嗨翻天也会随时把最新的二次元的资讯带给大家。同时，我们节目的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大家可以进群交流。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07，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游戏，游戏。 声优优优优优。 灯泡大师。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是，欢迎各位，我是许可。那当然今天我们的这个美女来宾紫琳啊，也是再跟大家打一次招呼。 欢迎 各位听众，大家好 啊。那其实咱们先不妨啊，开场先说说啊，你说其实我玩游戏，这个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事情，是吧？那我就先问一下大家，左小美大家觉得玩不玩游戏呢？ 当然玩了 啊、哦、玩 了。我抢答了、啊、 抢答了。对，那这个咱们的嘉宾紫琳呢，说实话是不怎么玩游戏的。 嗯， 那今天我觉得这就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两个人同样是女生，但是一个玩游戏一个不玩游戏，所以我就想说他们俩身上到底有什么不同的特质导致、 这个、哎，你 这 个节奏带得很有意思啊、就是玩游戏的女生和不玩游戏的女生、 哎， 都有什么样的特点， 看能不能就是说咱们能看着到底是哎有没有什么统一的这个特质让大家能总结出来。哎，比如说这个女生不哦，原来是符合这几项的女生应该是不玩游戏的。 那你先来看，通过我来看看玩游戏的女生都有什么样的特点。 我觉得啊，这玩游戏女生首先得特别关注这二次元的东西。 喜欢二次元， 对，得喜欢二次元。 就是平常有什么新的新作发售，什么重制版新作， 对对对， 啊，网络版手游， 对， 都会关注一下。 然后呢，还得是，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还得是那种，有点玩乐精神那种，不能太学霸气质。 等会儿，你这样说学霸，我表示很生气，你知道吗？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学霸？ 就是。 你要是天天学吧，也没有时间玩了。 其实许可说到了一个问题的根本，我觉得我现在玩游戏的时间越来越少，可能就是因为天天沉迷工作。 对， 这是个非常认真工作的小工具。 对，所以没有时间玩了嘛，是吧？ 对，确实，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手游，包括网游，它都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去支撑的。 对 啊，可能有一些这个玩家笑称说，每天玩网游就像上班一样，因为每天都会有一模一样的日常任务让你挨个去清一遍，可能你清完这些日常任务两三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就过去了。对， 所以如果时间没有保障的话，可能有一些这种网游是不太容易能够入坑的。不知道子琳平常会喜欢玩一些什么样的游戏，是不是偏休闲类的呢？ 我基本从来 都几乎是不接触， 几乎从来不碰。 玩过冰果消消乐， 我刚才说什么连连看， 连连看，消消乐， 对对碰，消消乐，这是属于平常不太接触游戏的女生的三大法宝，可以这样说。 哎，那我就特好奇，子琳，你上大学那会儿，你看啊，小美玩游戏那会儿是上大学那会儿是吧？你上大学那会儿业余时间就基本用来玩游戏了吧？还是有什么别的业余活动？ 我就是业余活动，第一就是学习，第二才是玩游戏。 咱这是一个诚实的节目，本真一点。 我就是很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开个玩笑。其实还是会用很多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还是相对于现在来说，负担会稍微轻一些，所以还是有一些时间。 现在养仨孩子不容易，负担重。 对，猫猫狗狗也算孩子，花花草草也算生命 啊。那子琳呢？你那会儿是上大学，你看你也没玩游戏，你业余时间都在干嘛？ 我业余时间，其实我们大学宿舍六个人，然后四个人都打游戏。 你大学宿舍是六个人，四个人都打游戏啊？ 对。 你都没有被拉进去坑， 而且他们就是成宿的开着那个语音，然后打倩女，打撸啊撸。 哇， 我大 英雄联盟也在玩， 气氛特别好的宿舍。 我大一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形成一种病啊，就是他每天敲那个键盘的声音，不停的敲。其实有的时候他晚上没有玩游戏，但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满脑子 都是他那个，已经幻听了。 对，就说有幻听了，已经超级爱玩。 舍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是来自， 而且我那个舍友他去美国读研究生，然后他在去读研之前，大家都是准备着租房，准备着各种学习方面的事情，但他先去连他的网线，然后把他的游戏设备都已经装配好，这是他最担心的事情。 这是玩游戏的女生的日常，先找网线。 她大学四年没有谈恋爱，就是她的男朋友。 我刚想说有没有男朋友， 都在游戏里发生，什么游戏里结婚、游戏里生孩子、游戏里怀孕，都是在游戏里。她现实生活中完全不接触这些现场正常人该做的事儿。 哎，子琳，那你们那个大学宿舍那四个女生是一进去四个人就都玩，还是说有一个人玩传染了其他三个？ 就只有一个。一个是最爱玩的，然后剩下的就是需要打帮战什么，他们一起带着去玩，剩下的三个是带着玩。 那我想知道，你作为唯一两个不玩游戏的女生，难道没有动过心吗？ 就是我这个人，就是首先我不知道游戏有什么乐趣。就是如果我对别的事情，比如说我没开过车，我没玩过卡丁车，然后我没蹦过极，我可能觉得我去体验一下，我就能感受到它的乐趣了。但游戏我就觉得它没意思，我一次都没有尝试过，也没有体验过。 你天天在上铺看着他们玩的时候， 我真的是住在上铺。 真的， 人家有说，其实你不喜欢玩游戏，只是你没有找到一款真正你喜欢的游戏。 对，我，而且你没有去尝试过，就是脑子里对游戏都是刻板印象，就打打杀杀，界面很乱，所以就不去玩，也不去尝试。 哎，那你四年就全没有被感染过？ 对，我就是看他那个界面，我就觉得很头疼，就是那么乱，然后不停的移鼠标，然后去控制。我 他们还得语音是吧？ 啊，对对对， 女生你想， 然后 一个宿舍四个女生 啊，哎呀，我就觉得有什么好玩的，没有乐趣。 我觉得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已经非常明晰了，就是来给子琳介绍一款适合她玩的游戏，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来找到适合子琳玩的游戏。不要把我们这个游戏说的像病毒。其实有的时候游戏真的，如果选一款好的游戏，可以给你带来快乐，而且有的时候也可以益脑。 对，我是觉得是这样，不同的人你知道吗？像子琳比较注重，可能说比如说他刚才说的卡丁车蹦极，他可能喜欢现实生活中的游戏 啊，虚拟世界里的 其实也是游戏。对，但是虚拟的可能他就不。哎，但我特别佩服哎，子琳，你们大学宿舍那四个女生是都没男朋友吗？ 我们大学六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大学谈恋爱，另外五个都没有谈。 那你那宿舍你还能回得去吗？ 这个七夕节刚过，这个话题真的是好扎心。 哎，你没记得之前特火的有一个小视频吗？就是那个有一个，比如说你们宿舍，哎，就是符合子琳他们宿舍这样，就只有一个人谈了恋爱。然后呢，这一个人晚上收了花回去之后，然后整个宿舍都在看。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还有我们不一样那首歌， 啊、对， 音 我们不一样。 我以为这样子根本压根儿连宿舍的门都进不去了。 但是看着他们玩，我也完全提不起兴趣来。 嗯，看看我们弹幕当中小伙伴，大家有说什么、 啊？大家有什么提问？ 比如说我们的小蜜柑就说了，其实他平常玩的都是4399小游戏 啊。我也在那个门户网站上上过4399。 我不知道许可有没有接触过这种小游戏吗？ 我 刚才 不知道这个东西， 他用 我以为是517咱卖号的。 他就是集合了各种各样的小游戏，这样的小游戏，比如说水果连连看、嗯、动物连连看、宝石连连看。 哎、说到这儿，我特不理解啊。嗯，你说玩到终归玩回去都是小霸王学习机那种连连看，你管他换什么水果霸王龙什么，你就玩一款不就完了吗？这有什么老换的呀？ 嗯，这也是需要一点新鲜感的。比如说我玩水果的玩时间长，可能明天我就换一个动物的玩玩。 哎，对，女生对这个游戏的界面可能比较开啊， 就是画风会比较的、 啊、风格什么样啊，然后主题什么样。 对，要给子琳推荐一款游戏啊，就是这种换装类的游戏、哦、不知道你会不会感兴趣。 我在4399上玩过那个画，就是换衣服然后化妆之类的那种，就初中的时候接触过， 找到同胞了。就是女生也可以把自己的爱好结合到游戏里面，比如喜欢逛街、喜欢买衣服、喜欢化妆，也可以在游戏里面实现我们的愿望。 哎，那我真的是，那其实是说实话啊，我至于你们俩特点，一个就是小美觉得说、啊，小美玩游戏可能觉得游戏，哎，那你是怎么被游戏吸引的呢，小美？ 我觉得也是要有师傅领进门，我当时也是。就是之前呢，最早的时候其实一直都在玩类似《仙剑》《古剑》这样的单机游戏。后来认识了一个同学，他特别喜欢玩游戏，而且玩了某一款网游。然后呢，开始其实我是比较抵制的，因为我会觉得，哎呀，就是玩网游的话会很浪费时间吧。然后可能会、嗯、 当时还有一颗学习的心啊。 对，还有一颗学习的心。但后来呢，当我无意经过他的电脑时，看到了那个画面时，我说，哎。让我来试试，结果5分钟之后我就有了自己的账号、 哦、 就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你看咱们今天总结第一个特质啊、嗯、就是说你看子琳就不会对这个画面，他会觉得有点复杂，不是很感兴趣、 嗯、 小美呢就是会觉得这个画面很有意思、 嗯、 就会做，这是其一，我觉得这算一个。 我很会重视游戏的体验性，就是你不要给我太多的拘束，比如说你一直带着我过剧情，我会觉得被牵着走、 啊、 但是我希望会有那种可以自己探索的空间。所以说啊，像 Switch 上面有一款游戏叫塞尔达，我就觉得那款游戏做的自由度非常的好，你可以不去做主线任务，可以不跟着剧情走，你就是走在那个特别空旷的地图上，去欣赏欣赏风景啊，去打打怪，就觉得很开心了 啊、哦。嗯，哎，那子琳， 嗯， 但你这个大学时候业余生活都会干嘛呢？ 业余生活。嗯， 是除了学习就是图书馆，不会吧？ 可能学习图书馆占比较大的比例，但是因为我们本科要看很多综艺节目啊、电影啊， 嗯、 可能就是娱乐活动以看这些节目、看片子为主、 嗯、 啊。然后偶尔我会做一些户外体验，因为我比较喜欢真实世界里的东西。 嗯， 就是虚拟世界我完全沉浸不进去。 哎，那你说说你真实体验都喜欢玩什么呀？我觉得这也是游戏，其实真实现实生活中这些也算。 卡丁车、 密室、 漂流、密室，对对对、嗯。然后我们大学玩桌游，就是我们经常、那个杀人游戏我不怎么玩。我们大学我们专业的人特别喜欢玩《我是大老板》，那个桌游特别有意思，就是大家在一起。 哎，果然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我们那时候都玩三国杀。 哦，三国杀，但是我们班也有很多人玩、嗯，但我不太爱玩。就是大家在一起做一个买卖嘛，用那个牌，然后谈一笔生意，就感觉很有意思， 就很注重社交性 啊。对对对，有 一 种社交性在、 嗯。哎，这个桌游啊，我觉得当然也算游戏的一部分啊。 嗯嗯， 你给我讲讲这我是大老板，我桌游这么达人，我不知道这个游戏。 哎呀，我都 咱俩都属于被时代抛弃的人。 我应该4-5年，就是在 是卖鸡卖牛那个吗？ 就 换鸡换牛。 就是当就我已经3-4年，因为大二的时候玩的比较多，我现在都已经研二，我应该3-4年没有碰这个游戏了。就是可能如果我们5个人玩，然后我会给你钱， 嗯， 然后你拿着这个钱去谈生意。就比如说这个买卖，你跟就是这个桌子上你要，哎呀，怎么讲这个规则？ 就是你要跟一个真人，你的小伙伴去谈生意， 对对对，谈生意，然后你拿着你手里的砝码去跟他谈，然后比如说我想跟 A B C 这三个人做，那怎么着你们仨能谈成这笔买卖，然后压多少钱，然后给多少回扣，大概就是这 样。哇，那这个太考验口才和智力了。 就是、对，就是你还不能得罪你周围桌上的人，如果你得罪这个人，可能下一笔更大的买卖你就做不了了。 哇， 那你们这游戏怎么算胜负呢？到最后？ 哎呦， 谁的资产最多，谁就 对对对，最后谁手里的钱最多，谁就赢了、 嗯、 啊！然后靠着那个一个盘，就是那个棋落到哪个点，然后那笔钱那个生意是10000块钱的生意，然后就谈，然后你跟谁合作，记不太清了，太久没玩，但很好玩。 好，那再来看看我们弹幕当中大家有提名哪些游戏啊？大家说可以玩《圣斗士星矢》，哎，你别说，就自从做了《圣斗士星矢》那期节目之后，朋友圈里有很多小伙伴好像都在玩，就他们每天都抽卡抽的肝肠寸断。 因为圣斗士星矢这游戏说实话还是比较火的， 嗯， 比较火的。 首先它的 IP 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IP， 其次这个 升龙霸、啊、 是，而且游戏当中对动画和漫画当中剧情做了很好的还原， 对， 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不妨去我们的这个圣斗士星矢的展览去看一下。 是 啊，大家还有提名奇迹暖暖，其实这就是我想给子琳推荐的一款游戏，就是传说中的，哎，一说这个奇迹暖暖。就是它是一款非常制作精良的换装类的游戏 哦， 当然这个游戏并不太考验审美 哦。 具体为什么让子琳在游戏当中去体验一下？ 我要去自己真的尝试一把了。 是的，是的，看大家还有在说，如果喜欢小游戏的话，不妨来体验一下各种宠物类游戏，其实有点类似放置类游戏，比如说咱们之前说的旅行青蛙，是不是？子琳有没有 身边很多人当时那个养蛙养的 是都在养蛙蛙？ 对对对对，就火了一阵子。 对，我说一个游戏啊，你们应该都玩过，你们当时听过一个神一般的游戏叫2048。 哦，2048我玩的，就后来2048很多被改升级版，就是什么那个数字变成了各种人的头像什么的， 好像是一个方块里面各种数字， 就是华容道。 啊、哦，对对对， 我玩的超多，但是2048， 所以其实子琳不要说自己不玩游戏，你是小游戏界的 游戏 制霸小游戏界。 当时那2048你知道吧？他就研发了一种人的死磕性， 嗯、 就是我一定得给他磕出来，你知道吗？当时、 嗯、 我记得当时上学的、上课的时候，因为那个东西就是有点像华容道， 对对对，有点。 他那个是怎么着？小妹，我跟你讲啊，他、就是靠那个乘方，这怎么乘？ 对，他也有点数学技巧在。 对，16、16、32，什么32、32、64这种的，128。到最后你要正好拼成2048，你知道吗？ 你猜猜。 哇，所以这个也是要考验一下脑力和反应 力。对对对。 啊，看大家还有说这个提到大富翁，大富翁这是属于比较经典的一个这种地图， 这种买铁道、买房子的。 哎，对对对，扔骰子， 对 这样的游戏， 益智类小游戏。 是。那说了这么多游戏呢，其实我们知道最近游戏圈里面发生了很多的大事件。 嗯、 那今天也来给大家盘点盘点，好不好？ 对，我觉得今天比较有两个比较让我这个吃惊的，一个就是 我觉得许可最感同身受的一定是最近玩那款游戏了 啊。对，第一呢就是我觉得这个魔兽世界的这个啊、 哎、 争霸艾泽拉斯其实说白了就是8.0， 嗯， 全球同步上线，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在8月14号那天早晨的6点， 我们的 6点 魔兽世界争霸艾泽拉斯新的资料片上线了。 对，然后呢这个做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一点是什么呢、嗯、就是说在线更新。 哇，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凌晨6点开启新的资料片8.0， 嗯， 他不用你下线再下新的客户端，就是你在游戏里它自动给你更新、嗯、 那这 个 之前有游戏可以做到这一点吗？ 之前魔兽世界也尝试过，但是非常卡。 嗯， 然后这回网易呢是做到了这个凌晨6点啊，更新8.0，然后就在线更新、嗯、在线修正。 哇， 嗯， 所以小伙伴们就可以一边就是在玩着，一边就可以体验到新的这个资料片了。 对，然后呢 等到下 你要说回归人数呢，确实是可能在魔兽世界算一个新高吧， 嗯， 但是并不算我期待中的那么多，但是我仍然觉得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阶段，因为大家都在刷刷普通的装备啊，刷刷这个普通本 H 本啊， 嗯， 包括我最近也是玩的职业刷光了这个 M 本，应该算比较领先的一个进度。 好像在这个资料片里面，是游戏的等级人物提升到了120级， 120， 也开放了新的这种任务啊，新的地图，还有这个全新的神器叫做艾泽拉斯之心。 其实是一 个 项链， 这个名字哦， 那是一项链， 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厉害的道具。 其实我觉得不如110好，为什么呢？它那个110级的话，有很多的武器都是神器， 啊、这次是没有 取消了， 嗯、啊， 然后把110级的橙装全部给取消掉，然后。嗯，反正我觉得大家就是爱玩的还是会爱玩，就是当时之前玩过放弃的可能回来，但是你要说新玩家我觉得未必能加入到魔兽世界的大军。 其实我就属于新玩家，但我至今没有入坑这个魔兽世界，我是我觉得 画风欧美的那种画风， 首先就这个画风可能会比较欧美一些，然后其次就是感觉前面出了那么多代，我那么多年都没有玩，如果我现在贸然进入这个游戏也没有人带我， 对， 好像就是你会遇到很多困难 就不行了。所以我说嘛，就是玩的中间要放弃的可能会回来， 嗯， 但是你要是之前一点没玩过，你说新玩家进来我觉得不太可能。 不过最近这个魔兽世界 新资料片也确实是刷爆了大家的眼球啊、嗯、有很多这个游戏主播也都在网络平台上来直播这个新的资料片。 对， 然后也可以看到像国外的一些游戏直播，它的在线观看人数是达到了非常可观的数字，甚至是超过了同期其他网游的总和。 对，之前啊，我跟一个网易的一个就是魔兽运管的一个老总聊天啊， 哇、 wow、他就说之前偶尔有一次听到咱们这节目982， 哇、 wow ，你知道，但是他那个啊是想倒别的台，然后中间呢换过了这。 不是忽略这些细节， 对，反正他听了、嗯、听了之后呢，我相信他没准现在也在下边在听啊、嗯、所以我觉得魔兽世界你看怎么吸引新玩家呢，所以你也多跟我们节目组来合作一下、嗯、啊，我觉得你在说 原来这句话等着老总呢。 对，我你看魔兽 8.0 你花了这么大手笔啊、嗯、听你说采购了服务器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哎，多多合作啊，尤其像小美这样玩家，我觉得你能让他入坑，包括办一些都想办一些展览什么的啊，都要跟我们这个漫游嗨翻天合作起来。 哎，真的，那我再多问一句啊、嗯、这个魔兽现在客户端已经多少个 G 了，是不是会达到很恐怖的一个数字？ 基本我觉得有40吧， 哇， 40-60的样子。 现在感觉就是这些大型网游都非常的吃电脑配置、 嗯、对，嗯，但魔兽世界其实还好。 嗯，那说到吃电脑配置的、嗯、一定要不得不提最近正在这个不删档测试的两款网游，而且都是古风仙侠类的游戏。 对， 其中 我介绍 许可玩的 一 款，我玩了一款， 我玩的那个就是逆水寒嘛，大家肯定很多人在玩、嗯、因为名气比较高、 嗯、 啊，很多名人都在玩，但是我现在已经弃坑了啊，具体原因就是因为太氪金了啊，我不太喜欢这样的，可能就是说这么的一个，可能我这人吧玩游戏就想玩的最好。 你 是 属于快乐党。 对，但是我觉得真正休闲党大家也可以继续玩嘛、嗯、但是我想在游戏里做第一、 哎、 后来发现 等会儿那我说错了，你是属于要称霸党。 对，称霸党，但是后来发现呢这个做第一啊， 做第一 不是那么件容易的事情。 是 后来我觉得，所以我就现在弃坑了。但是我觉得大家很多人因为画面啊什么的、嗯、包括它的各种体制，我觉得这个游戏里融合了非常多以前所有游戏的特点全在里边。 其实、 啊、 我们知道逆水寒他在做宣传的时候有提到他们的网游是一款叫做 会 呼 吸 的网游 啊， 嗯，会呼吸的江湖。那为什么说会呼吸呢？我也找了一些这个图片可以给大家看一看，比如这个，我们其实如果作为玩家的话，我们坐到这个凳子上，这个店小二就会自动来给我们上茶，所以你其实是和游戏里面的 NPC 是可以有一个互动交流的、 嗯、有一个互动，包括他每天有一个任务， 嗯， 就是吃包子， 吃包子、 啊、吃包子，店小二过来大家抢包子。其实就是你知道怎么抢包子吗、嗯、融入了劲舞团那种先什么左右上下那种感觉、哦、你知道吗？ 就先 QTE 一下、 啊、对，就是看谁反应快，你知道抢包子、啊、 嗯，包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如果上船的话不交船票是会被这个船长给踢下水的。 对对对，交互感很强啊。 对，包括这个像这种衙门里面，如果你坐在了官老爷的座位上是会被带去问话的。 对， 嗯，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小细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玩家 人走到哪里啊， 是这鸽子都会被你惊起来，还有包括玩家是可以自己来划船的，那像划船的这个是两个人需要配合。 对， 比如我左边划的使劲了，那这个船可能就往右边倾斜。 对对对， 所以他说可能玩会儿划船都可以玩一年。 对。 嗯， 它这个游戏还是一个非常大型的那个，你包括这个就是神像， 是 神像嘛，就是其实是法师这个。 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在野外打怪的时候，也是会有那种燃烧草坪的效果。 对， 所以它这种交互性其实做的还是比较的细致的。 对，这个游戏说实话，刚开始让我也是耳目一新嘛，但是后来我觉得，等大家练到应该有玩到60级以上的啊，就会觉得可能。啊，游戏还是有 需要金钱的支持了 啊。对，有 对于称霸党来说需要金钱的支持了。 对，当然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自主去选择，自主去尝试一下。 是，我觉得作为我这种休闲娱乐党， 还是好像可以的、啊、 求抱大腿在这种游戏里面。 对，你再说你玩那个。 嗯，那我玩的那款游戏呢，给大家卖个关子，在下半场当中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28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漫游嗨翻天。那我们进一小段片花之后是秒懂二次元环节，稍后回来。 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大家好，我是小林。马上8月31号了，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世界第一公主殿下初音未来即将迎来她11岁的生日。今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初音未来。初音未来16岁，身高158公分，体重42千克，名字代表着最初的声音，未来音乐的可能性。2007年8月31日，由 Crippen Future Media 与雅马哈的 Vocal 系列语音合成程序为基础开发的音源库，音源数据资料采样于日本声优藤田孝。初音未来的出现大幅改变了电子音乐人对音乐业的认知和整个行业的格局。在衍生文化现象之后，初音未来可取代包装上的那位棕色头发的少女形象，还可取代活跃在动画漫画中的人气歌手。初音未来也是世界上第一位使用 3D 全息投影举办演唱会的虚拟歌手。2010年，世嘉在东京举办了名为未来之日39感谢祭演唱会，之后初音未来陆陆续续在美国、新加坡、中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举办了巡回演出。初音未来的成功不仅在于创作者们创作的作品，更在于粉丝们无限热爱与支持。在即将到来的8月31号，让我们大家一起为初音未来送上你的祝福。公主殿下生日快乐。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是，欢迎各位，我是许可啊。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 B 站搜索漫游嗨翻天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关爱青年计划，这么有爱的名字啊！关注微信公众号之后，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 啊、 那刚才大家听到的秒懂二次元呢，就是我们节目的听众小林给我们制作的有关初音未来的一个小小的专题、哦，不知道大家喜欢吗？也非常感谢小林能给我们投稿，也非常希望今后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可以加入到投稿的行列当中， 踊跃积极投稿啊！ 是的、嗯、啊，那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吧。 对，那就是子林、嗯、啊，子林， Hi, 大家好， 欢迎子林啊，刚才聊了聊这个怎么样上半场 聊了这么多游戏，子琳有没有一些动心？ 想找一款体验一下。 对，你可以先从这种 奇迹暖暖， 奇迹暖暖， 先从这种手游，我觉得入手会比较方便一些。 嗯啊， 是不是？ 哎，就是刚才啊，咱们在广告期间还聊呢。 嗯， 就是你们，比如说子琳，你刚才说你们大学那些男同学是上课都不用签的，在游戏里就天天就那么多沉迷的是吧？ 对对对， 这就属于玩游戏像上班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很沉迷的这类、嗯、这类男生。 其实刚才徐科也给大家介绍那个逆水寒嘛，我不知道逆水寒是不是会消耗你大量的时间在里面。 会会，我不是很喜欢玩那样的游戏，就是每天好像要规定我做什么事情，就是像上班一样。 嗯，就轻日常会稍微耗一些时间、嗯、 对对对对对。 还没有给大家说我玩那款游戏、 啊、对，你先说说你那个 我玩那款游戏呢就叫做古剑奇谭Online， 其实《古剑奇谭》相信大家也有听说过，因为这个 IP 是一个古 IP 了。 对，最早的时候是做这种单机游戏嘛，后来也是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啊、电影。那这个《古剑奇谭 Online》其实在很多年前就一直宣布说开始制作了啊、到现在终于是进行到了不删档测试这个阶段啊。那我也是作为古剑单机粉啊，就慕名去下载了游戏去体验了一下。其实玩的时间并不算很长，现在只有十几集，所以也知道。确实花费时间玩了玩了，就是他的这个游戏的剧情还是做的比较充分的，就属于剧情党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就是他在 online 这个世界里面，就是网游这个世界里面，也是结合着之前的一些故事线进行了扩充和完善，以及更加多的一些发挥，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而且这个游戏号称是只有这种游戏点卡，就是它是时长收费，但是它没有游戏商城。 嗯， 就是像你刚才说那个氪金的情况，目前来说好像是 没 有，就是目前我想买一些什么东西都没有商城，所以你能理解那种感受吗？ 明白。那我希望这个游戏能越发展越好啊。 嗯，当然后续可能还会做一些调整。 是是，那刚才我还看到一个特别好玩的啊，这跟大家也是一笔带过，可以 是， 就是说那个《暗黑三》呀，要在年内登陆这任天堂 Switch， 怎么样，买不买 Switch？ 哎，说到掌机啊，子琳，你小时候玩过那小霸王学习机吗？ 小霸没有。 那些 PS 你玩过吗？就手掌机那个？ 我没玩过，但是我初中的时候，我们班班主任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发现谁玩这个东西，他就会把那个机器，当时就是。大家初中生应该攒了很久的钱才会买一个机器， 对 吧？对 呀， 我们班主任真的是拿锤子去凿。 哇！ 我们前几天初中同学聚会就说，当时最心疼的就是正玩的来劲儿，被班主任给从后门拽出去了，然后就把机器直接给砸了。 哇！那这位老师，我以为只是没收而已， 那心都碎了。 当时很贵的， 对， 特别贵，攒了很久的钱去买一个那个机。 你想，那会儿一周的生活费大概200块钱吧， 那 算 那都算多的。 对，一个月算800块钱，那一个机器我没记错得2000块钱。 而且大部分小伙伴，我觉得可能都是用爸爸妈妈的钱去 压岁钱那种 去买。 对， 但我们班主任就为了杜绝我们继续再玩，都不是没收，然后就直接砸碎。到了快中考的时候，老师就是说你考到多少分，你可以在中考结束之后来我这拿你的机器，就 我 砸了。 我以为拿到手的是一摊零件。 还有什么学习的动力呢？都被砸了。啊，那你这个还是确实比较狠啊。 嗯。 那说到这个掌机，我就想说什么呢？现在 Switch 我之前一直没有去入手。 嗯。 因为我觉得呢，有一个塞达尔，有一个这个 塞尔达 啊，塞尔达有一塞尔达，还有一个那叫什么呀，非法吧，当时我是觉得， 嗯， 后来我买了一个 PS 的非法之后，我就没有着急去入手 Switch， 嗯， 但是我觉得如果暴雪的这些暗黑三啊，要是能这个进入到 Switch， 我可能就会去买一下，因为当时暗黑三我在电脑上也是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去玩。 暗黑是不是又被称作大菠萝？ 叫 Diablo， 嗯，就是取的它的谐音，被大家爱称作 大菠萝嘛， 大菠萝 就是它那个大 boss 嘛。大菠萝嘛、嗯， 但这个画风也属于你知道吧？就是 暗黑系， 嗯，暗黑系的这种 很可爱呀、啊，那画风那个 啊，真的吗？在男生看来，那样的画风算作可爱是吗？ 对， 你是不是对可爱有什么误解？ 有可能。哎，我就今天还有一个好奇啊，你们在大学的时候都是怎么看待玩游戏的男生呢？ 嗯， 大家直言不讳。 因为我属于玩游戏的女生，所以我把玩游戏男生当作同好， 就是一类 战友。 战友 是 啊。那子琳呢？ 我觉得，因为我身边的男生90%都在打游戏。 这么哎，你们那个，我觉得你真是你们班的很少。 生活里不 太二次元。他们宿舍六个人，四个人都玩游戏。 我身边的男生基本都打游戏。 他们就是大家出去吃饭，他也会打，是吧？一直在打。 就是都玩游戏，但是大家沉迷程度不一样。有的是那种上课可以不去，我要在游戏里签到，在游戏里玩；有的就是那种偶尔了，大家周六周日在棒子井没什么事了，然后我们一起玩个游戏。 但是这种不去上课，天天在游戏里签到的行为，我们是坚决不倡导的。 是是是， 对，课还是要上， 课 习还是要学的， 习还是要学的啊，游戏。啊，就适量打吧。 你这个呵呵很意味深长嘛。 对，哎，但是咱们现在其实也干到啊，因为对我有一个特别直观的影响。就是我直言不讳说啊，子琳，这个前几年啊，你要说我上大学那会儿，你要说有女生玩游戏，我会觉得哇，真心动啊，这太厉害了，这个女生玩游戏啊很少。但是你要说在近几年，哇， 大家都打王者， 你坐到地铁里、公交车站上，我真不夸张啊。这帮女同学们手里啊，不是那边枪响着哔哩吧啦哔哩吧啦，我说这玩什么呢？啊，说那吃鸡，别打扰我啊，这个，然后要不就是那边快，然后 victory 什么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什么 panda kill 就这种，你知道，就是女生啊，现在反而成了这个游戏的主流消费群体啊。你就说这里边是发生了什么改变吗？ 确实，因为像刚才提到的这种吃鸡也好，或者是英雄联盟，这个王者荣耀也好，他们现在都有了手游端的这种版本，所以给了你更加便利的条件。比如说我等个车玩一盘，而且这种竞技类的游戏我觉得多少对人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因为大家可能在游戏世界里面都想就是去体验一把那种竞技的快感，就是肾上腺素分泌的快感。 不是，你说实话啊，你说拿枪的这种游戏啊，我觉得像子琳这种不玩游戏，你说是坚决不会接触，即使他第一个尝试也不会尝试这种画风。 对对对，不会尝试这个类型的。 我就特别好奇，你说吃鸡那种手游啊，大家都是那种拿枪，画风哪有 Q 版呀，那都是很写实那种啊。哎，你去饭馆吃个饭排队，你看这几个女生也在那儿盯着刚啷的打枪啊。哎，地铁坐地铁呲里巴拉呲枪啊，我就特好奇，我说这女生怎么不可爱版也玩呢？ 看看大家说，大家说其实这个男生啊，好像现在不玩游戏男生确实比较少，比如我们东东说现在很少有男生不打游戏，手游也算。 对， 因为现在玩游戏的成本其实还是非常低的，而且也是非常的便捷，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去给你。 对， 就比如说喜欢这种啊枪战类的，你可以去玩吃鸡；但不喜欢枪战类的，你也可以去玩一些什么，比如经营类、策略类的游戏。 对对对， 是不是？那对于女生来说，刚才也有提到，就是你可以玩一些比较适合女生的这种清新的画风，或者是不那么激烈的操作都是有的。所以现在也是让游戏被更多的人去认可。 对，然而我觉得你知道吗，女性我觉得仍然是社会的一个主要消费力。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最近这几年游戏行业不是发展的特别好吗？后来我发现女性在里边消费特别多， 就是女性的冲动消费。是 对，你比如说啊，子琳，你平常会为什么买单呢？ 为什么买单？ 为好看的衣服买单， 衣服、吃饭。 衣服可能会占比较大的比例吧。还会为什么？为 美容会吗？ 对，会女性肯定要注重保养。 对，我觉得女生可能真的会为一些就比如说可以让自己变得精致可爱的东西， 而且是一种长久战线，就是对，你如果现在不花这个钱的话，可能未来你要花更多的钱， 所以想那就现在先花了吧。 我可能作为一个直男啊，我真不理解，就天天往脸上抹，那真的有意义吗？ 你从我们的脸上你可以看出有没有意义呀、 太有意义 吓得心口不敢说。 因为我觉得啊，很多男生可能还是疏于这方面的吧，因为一是觉得比较麻烦，你知道吧？ 对对对，嫌麻烦。 我们可能觉得这个，你比如说啊，我们在大学这个弄个洗面奶，我觉得都是已经很精致的生活。我们那会儿谁出去洗脸，你要说你拿洗面奶洗脸，我说我太讲究了，是吧？你比如说在洗完头发弄个护发素，我觉得哎呦太讲究了， 精致的猪猪男孩啊。 对 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男女生的消费还是我觉得有很大的这个区别，但是女生一旦玩了游戏啊，我就觉得在游戏上花费，哎，但是女生应该即使玩游戏在护肤上应该也不会少，就是什么情况下你们能终止护肤的这个消费呢？ 只要 什么时候都不会终止的，你放心。 只要有钱应该就不会终止。 是， 没钱也不会终止 啊。 你看我们九九要飞了，说我们班组团去和别的班单挑，这已经不是单挑，这是团战了，我觉得。 这是团战，对、 是的，是的，所以这是体现班级团结的时候。 对，而且我觉得啊，将来可以游戏可以这么研发，咱们往外说说啊。游戏可以研发成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比如说啊，在咱们再学到什么历史，比如说啊，犹抱琵琶半遮面啊，就那种什么琵琶行这种古文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枯燥啊。 嗯， 这时候你在每个人面前放一个 AR 也好 ，VR 也好， 带入一种场景， 哎、对，古风再现，听着当时的这种优美的，大家还可以加入这个国风的这个乐曲啊，噔噔噔，然后那个。你就感觉回到 娱乐， 哎，你就回到了现实生活中，可能啊，咱们的这个学生出门之后，你都不用引导，他就可以随手吟出一首诗，什么“千金散去还复来”啊，什么这种。 是，你看我们的小蜜柑说旅行青蛙不错啊，但九九说，可是我玩吃鸡，还有我们这个你仔细看小电视是圆的说 啊， 求生欲 是吗？ 应该是说你刚才的求生欲，就是我在说我们的保养是否正常。哎，但是我觉得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你仔细看，小电视是圆的、 啊， 你知道吗？就是贫穷主播没有见过小电视长什么样子，疯狂暗示当中。 你这一波暗示，我真的给满分啊！ 嗯， 来，我先来一波广告哈、啊。 哎， 就是《圣斗士星矢燃烧30年》主题展呢，北京站。将于8月3号正式拉开帷幕了，应该说已经拉开帷幕了啊。 嗯， 将会有5位青铜圣斗士、12位黄金圣斗士真人比例雕塑惊艳亮相啊！130多款日本绝版手办， 哇！ 啊，车田正美亲笔手稿限时展出，百余款圣斗士限定周边黄金圣衣紫龙手办限量发售。啊，此次展览呢将从8月3号持续到10月7号，守护正义的圣斗士星矢 终于来了， 一起来到朝阳大悦城，感受这场爱与正能量的召唤吧！关注漫游嗨翻天，可以获得主题展 免 费 门 票， 所以 大 家可以大家看一下炫酷的门票啊！ 对， 嗯， 哎，说实话啊， 嗯， 再聊到最后啊， 嗯， 这个你们觉得？男人买很多的手办， 嗯 啊，买很多的这种小赛车， 哎， 拼装的这个， 嗯， 你们觉得是多余还是有必要呢？你们持什么态度呢？觉得这种东西？ 我觉得如果在不影响正常生活质量的情况下，是无可非议的吧？ 什么叫影响正常生活质量？就正常一个月给男的100块钱零花，你只要花超了买这个就是影响生活质量了，是吗？ 就是。因为我知道就是手办往往模型往往价格不菲嘛， 嗯， 可能会有一些真的这种高端玩家，他真的是会省吃俭用去买一些非常好的手办，当然不是说这样是不对的，当然我觉得就是还是要考虑一下现实生活， 就是要吃饱饭， 对，就是在不影响自己正常的生活的条件下，可以去追求一下自己的爱好，满足一下自己收藏的这种爱好是没问题的 啊。那子琳呢， 我觉得可能是男生生活乐趣的一部分吧，你不能说因为他要花一部分钱，你就要打消他的这个培养他生活情趣的这个点， 嗯、 是对。但是如果你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吃那个小浣熊干脆面，就为了挤里面的那个卡，就不是方便面， 哦、 然后就只是为了这个卡，我觉得就可能一个不理智的消费嘛。就是如果你为了买一个很贵的手办，然后为了集齐什么东西啊，或者凑齐什么模型啊，我觉得不值得提倡。但是如果是量入为出、适度消费的话，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 其实说到真的，就小时候吃各种干脆面，就为了集里面的扑克牌， 不吃面就集牌。 小时候那会儿干脆面都有什么呀？也就小浣熊吧。 不打广告，我们的、就是说这些干脆面里面那个就是扑克牌，你想想一套 扑克牌不是吧？是个游戏卡吧？我记得 有游戏卡，有扑克牌、 哦， 就是类似送的那种闪闪的小闪卡，对，就是小奖品嘛，就。会有非常强的收集欲。那时候我还缠着我妈妈给我买了一整箱的干脆面。我想， 你说你暑假就吃这个了？ 我这一整箱干脆面怎么也能开出来20-30个不一样的，就发现一箱里面是一种。那你知道吗？那种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后来就上学把干脆面送给各种各样的同学来吃干脆面。 哎，可以看出啊，子琳，你看没有？小美从小就是一个很爱集这种东西的人、 就会很喜欢。 哎，你从小就。集这种很爱集二次， 就是某个电视剧 IP 的扑克牌，我真的快集齐了。 哇、 就当时小时候看了一个很火的电视剧，然后他出了那个扑克牌，快集齐了。 哎，那子琳，你小时候都会集什么东西呢？ 小的时候， 你印象中花费像他这么着就去大量买的这种东西？ 贴纸。 贴纸 啊，什么东西？ 就是、 以前现在什么综艺都不爱看，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看快乐男生，然后就去买很多的海报跟贴纸、哦、然后那个时候上初中的时候包书皮上面都是包完书皮上面贴很多贴纸。 哎，我是直接用、哎、我直接用海报当书皮、哦、你知道吗？ 哎，说到这个，哎，那简直是充斥着咱们那个初高中生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对对 对 你们说那贴纸是有什么小星星啊小圆片的那种 都有，然后再就是那个明星的照片然后剪成的贴纸。 除了贴纸之外还有什么徽章啊 徽 章吊牌啊， 对 对各种各样 的，然后在书包上面会别最近偶像的吊牌。 就是你们把课本当手杖了是吗？ 就是当时老师会看说，哎，为什么你的书皮全都是各种明星？ 那个时候还买很多火影，就是佐助的那个贴纸，贴很多很多。 啊，你喜欢佐助啊？ 我喜欢我爱罗。 哎，小美，你看火影忍者吗？ 看的很少，但是现在入坑也已经来不及了。 来得及啊，它正好快完结了已经啊。 但是又出了新的那个 啊，没关系，前面够了、 对，是够我看个十年、啊、八年 的。哎，子林，你喜欢我爱罗呀？ 我都没怎么看，我就是觉得这个人很帅，外形很吸引我。 那子林看来就是看番看的还是比较多的。 嗯，还好吧。我怎么发现大家的兴趣点跟我从小到大的兴趣点都不一样？游戏我也不玩 啊， 动漫啊，什么漫画呀、啊，我也不怎么看。那时候我看的漫画就什么《阿呆正传》，是叫那个阿？ 哎，有 吧？ 有。 那时候看的杂志就是那个漫画 Party 漫批，我们都叫。那其他的 不是？那你可以啊，你还看漫画？ 就还是会看的， 可以啊。 包括那个时候就漫游之类的。 我不爱看，我也不敢。那个时候杂志看男生女生，然后漫画杂志看漫批，因为我是班长，老师每次都让我去回收没收大家的杂志，我自己都不看， 自己收缴出来的杂志， 自己就翻一翻，这里有什么好看的，然后自己翻一翻就好了。 啊，哎，那其实我还想最后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说。咱们在大学的时候啊，你们对大学当时，比如说咱们也不想想，应该是收到录取通知和开学，当时有一个非常漫长的暑假，你们记得吧？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特别暴露年纪，你知道吗？ 对，那个暑假中，就是你们当时对大学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啊，这样啊，非常有期待。我就当时想，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当全班第一名。 不是大哥，是这样， 实话， 就是说我指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哎，我就特期待大学，哎呀，这个生活。或者说我特期待大学能怎么怎么样，你们当时有特期待一点？ 有，我特别想 cosplay。真的，我特别想。 你当时就知道 cosplay 啊？ 是我高中的时候，就因为高中的时候你没有那个精力，也没有那个时间，也没有那个钱去玩 cosplay， 我就想、我大学的时候一定要玩 cosplay。就后来上了大学之后呢，发现其实大部分同学其实还是蛮三次元的嘛，就是你跟他们说这种 cosplay 的爱好，其实大部分人是不能理解的，就是一可能大家也不太了解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活动。所以我就整个大学四年基本上也没有、所以这也算是我大学当中的一个遗憾了。 那子林呢、你有什么期待呢？当时 我就是觉得以后自己的生活时间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了，就是高中的时候你要早晨7点去上学，上了一整天的课，上午4节下午4节，晚上你要上晚自习，你没有自己去安排时间做你自己喜欢的事儿。但大学就不一样了、大学的课可能你按照你自己选的必修课选修课，你可以调控你自己的时间，然后你什么时候想玩，那你就这个时间不要选课，然后自己去干一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就是时间可以自由掌控了，是我对大学的期待吧，可能 自由的向往。 看弹幕当中大家、 看大家说什么。 我们从比较早的弹幕来看起，就是我们在说那些贴纸、那些吊牌的时候，大家也有就是收集这样的东西，就包括看看大家说， 我觉得那会儿文具店， 跳跳卡，还有《水浒传》。还有啊， 有 这个 水浒传不就是那干脆面的、 是我们的牛牛爱吃榴莲酥，说比如说米老鼠的限量手办，黑白时期的 mini， 哇，那这个是属于比较情怀向的， 对， 一些收藏品了。 情怀， 那我们的东方教主说我买的是挂牌儿， 挂牌是什么？ 挂牌是可能挂的钥匙链上，挂书包上面。 炫呗，一个钥匙当时一掏，我跟你说不能简单是个钥匙，一定要叮铃咣啷的有一堆东西出来。 是，还有这个小林说，过去几年我一直都是在追高达的，那这也是一个比较氪金的爱好了。还有我们的牛牛说动漫只看搞笑番，那你有没有看过齐木楠雄呢？这是我最近看的比较觉得质量很好的一个搞笑番了。 你看 然后我们的 齐木楠那个是国漫吗？ 齐木楠雄是一个日漫。然后我们的呆毛狮王说我爱罗加一。 找到同胞了，紫菱找到同胞了。嗯， 因为我爱罗当时说实话在婚姻中属于比较 bug 的一个存在、就是、 bug。 还有大家说那时候杂志都是一期一期买嘛，然后也有说到知音漫客， 知音漫客 是、我们教授说我也想 cosplay。 cosplay 什么时候都不晚。 嗯，哎，我记得我最早 cosplay 接触我那会儿不知道这叫 cosplay。 我最早是怎么回事呢，那时候我特别喜欢看漫画，你知道小时候后来呢就喜欢买那些好多东西，然后后来有一次呢有人说，哎，你长得这个确实啊资质天影，当时小时候长得非常好看， 就是 然后呢后来呢人就 说独具慧根， 对，然后后来人家说那你就当时叫社团你知道吗，当时有一个个的说你来加入我们这个，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我说那弄呗， 什么玩意儿， 然后我就说那就那就去呗。去了之后呢，当时我就记得拍很多照片你知道吗，先是穿上衣服啊，然后化上妆什么呀，拍照片啊这种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当时还有比赛，我跟你说这个，哎，当时有比赛， 真的有更 对，然后当时比赛都有高科技，比如说要有人 cosplay 拳皇那个，还这块有一个火，那打着火那种， 而且很贵的，就大家做道具什么的。 当时说实话，我感觉这个东西啊，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东西还是要适度就好，有些太进去了，就是 太过度的， 对，太过度了，让我觉得有点，而且那会儿老让我这个 cos 一些啊，我不是很喜欢的角色，所以后来我就逐渐就没有在 cos 圈里边了。 哎，那你可以自己当一个野生 coser， 就是只出自己喜欢的角色， 只做自己喜欢的， 对 ，cos 一些， 就是我喜欢谁我就要出谁，这样我觉得是最好的。 对，但后来就觉得有点热嘛，我觉得 有点热， 太麻烦，就是你知道里一层外一层的。 哎，小伙伴们，许可是季节限定 coser。只有在冬天的时候出 cos， 因为夏天它嫌热。 对，我可以，而且我喜欢很多角色吧，但不好 cos。那没法弄，因为长得实在是差别太大了。 你的意思是，你是在说你长得比较帅呢，还是我们的动漫形象比较帅？ 他们动漫形象比较帅，真的。 嗯，看大家有说，从小学五年级到高一，漫屁和知音一期不拉，那真的是资深的粉丝了。 哎，你要说一个什么杂志大家都看过我想说那会儿大家都看过《小时代》这本杂志吗？ 小时代， 我觉得大家都看过杂志，应该是《读者》吧， 还有《意林》 《意林》，还有那个《青年文摘》 《格言》。 你们是认真的吗？ 真的真的，你难道没有看吗？ 就他现在还活得很，还活着。你现在去报刊亭，应该《读者》《意林》《格言》还。在那里摆着。 你们那会儿不看小说吗？上学 小说看呀，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金庸是吗？ 不看那种小说。我不怎么看小说 哦。 就紫菱绝对是个学霸的人设。但 是 经过我们这一期， 我算是吧。 那你俩都是学霸哎。 经过我们这一期节目的洗礼，相信节目的尾声，就是紫菱大概也有了自己想玩的游戏的方向了。当然我们说就是不管是动漫也好还是游戏也好，其实都是基于小伙伴们自己的爱好去选择的。 对。 其实就是像我们开始说的那句话嘛，可能你不喜欢玩游戏，只是你没有找到一款特别适合自己的游戏。那也非常欢迎大家来把自己玩过的好玩的游戏，看过的好看的番剧通过我们漫游嗨翻天的账号私信给我们，没准儿我们以后做的主题就是您看的那个番剧或者您玩那个游戏，所以欢迎大家多多跟我们互动。 对，那我觉得在节目最后呢，也是觉得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游戏吧，是吧？我觉得都能找到自己好玩的，包括其实紫菱刚才说那个密室逃脱啊，我觉得也不错啊。 是， 大家只要是 体验一下， 对， 体验 一 下，好，那非常感谢紫菱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紫菱辛苦了，也非常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漫游漫游团，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欢迎大家入群。接下来的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收看。那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啊，我是许可，那我们就下周日不见不散喽， 拜拜 拜拜 拜拜。 あいうえおかししたかきくけこんなにもさしすせソフトクリームこぞろと